Radio 加强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今日咧有呢个爱乐系列啦，十一十一点出现，就系话咧首冲紧凉嘅时候咧想听嘅歌曲嘅。 但系问题系我都唔冲凉嘅，咁点？ 我知道啊，咁样算啦，咁你退出好唔好？唔紧要啊， 我真系好少冲凉噶， 真系噶， 系呀， 唔怪之你成日都有阵老味，我真系知道边度嚟噶啦，所以你仲我话你真系啊，你离晒谱啊，真系搵到。 我净系洗脚啫嘛， 同埋洗头，头都唔洗。 中间， 但系咧，我唔知道你儿时系咪咁咧？细个时候冬天咧，系真唔系日日冲 凉啊， 洗脚， 唔系抹身啊，洗脚， 系啊， 系啊， 身都唔抹噶，你哋，我 抹身 噶，我抹身噶， 咪浸住盆水，啊、 洗下手，同埋即系会露出嚟嘅地方咯，系咪？ 因为 即系面啊、手啊、脚啊嘛，即系我意思系。 细路仔多数跟阿爸阿妈噶嘛，阿爸阿妈咁做，我咪咁做咯。咁阿妈咧，冬天嘅时候咧，佢隔日先冲嘅。好似我講，我媽唔係幾好，不過即係佢嗰陣時嘅習慣係咁啦。咁咧擺盆水洗腳洗 熱水咯， 洗面， 係嘛？佢係咪俾凍水你洗啊？ 唔會咁錫佢。佢公子嚟噶嘛？點會？ 我知，但係發現到啲秘密就唔想。 仲有啲添嘅，不過唔講啦，太私人啦嗰啲。咁咯， 仲要落幾嚿冰落去，鍛鍊你啊！你唔好諗衰嘢。 突然間翻嚟嗰啲回憶翻嚟， 係啊！ 今日講下呢個沖涼嘅歌啊。 好 喂，嗱，今日呢個咧就唔係阿媽都知嘅系列啦，而係咧阿媽俾一個出嫁嘅女兒嘅一封好感人嘅信啊嚇。 係。 咁但係感唔感人，即係你自己決定啦嚇。咁呢一封信咧就係阿媽咧，阿女仔嚟結婚啦，於是咧就俾咗一封。俾一個好多個 point 啊，即係好多點嘅，就寫出嚟愛國嘅嚇。咁啊，第一，如果男仔女仔，咁你講啱唔啱啦？阿媽就提佢啦。第一，佢話男人係好似細路仔咁嘅，所以你有時咧都要明白佢，即係發脾氣又好，乜都好咧。其實佢一個細路仔嚟，即係唔好同佢介意咁嘅樣。 係同意啊， 男仔 嚇。 第二啦，唔好嘗試同佢平等 ，never try to be equal with him， 即系唔好似咧， 哇！點解要講英文嘅？ 因為英文嚟噶嘛， 英文嚟噶嘛，你冇聽過啊？ 洋婦講嘅嘢嚟噶嘛？ 喂，洋人嘅嘢未必啱我哋， 所以你咪再討論咯。 係啊，冇錯啦。 但係第一個你 OK 喎，洋婦講嘅第一個你係小朋友， 其實我都好洋化， 係啊， 飲乜洋水啊 ？Never try to be equal with him， 即係唔好嘗試一定要平等。 咁冇可能 咧，有時候冇得平等， 一定唔平等。 有時你高啲，有時佢高， 唔係永遠都係佢高噶啦。 啱啦，呢個就係唔平等啦。系啊， 永远都系佢高啊！ 唔好希望佢平等。 系啦，佢做错事，你都要道歉先啦。 唔系真系嘅，因为咧，我试过睇过有一个 documentary， 讲紧嘅就系有一对咧，大家已经系一齐好耐好耐嘅日本夫妇，佢哋喺度讲紧相处之道系乜嘢啊？就系相敬如宾，而且咧就系会所有嘅嘢嘅话咧，嗰个老婆都以佢为中心，你话乜就乜。 系啊， 咁 样 嘅 话 系一定冇事 嘅。 系啊，佢真系爱，佢乜嘢都就佢，即系可能就系食嘢摆喺度嘅话，个匙羹唔中意，即刻换。 系啊， 唔同你拗，你话点就点。喂，真系好 OK。 其实 你揾到个咁嘅人嘅话咧，咁咪可以。 其实调转都系噶，即系男仔对女仔系咁。 我唔系话男仔一定系男仔对女仔，或者女仔对男仔，即系意思嘅就 系 话，其实系唔需要平等嘅， 系 一定唔平等， 唔需要平等嘅，就系咁样咯。 冇错。嗱，下一句都得意啊，佢话你可以 check 佢嘅电话，不过系唔需要嘅，即系你系可以嘅，即系如果你想 check， 你可以 check， 不过 it not necessary 系唔需要嘅，咁样咯。 嗯， 即系咩？ 即系你个真系想做你就做啦，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唔需要嘅。 哦，即系大家信任啦。 系啦，个 point 就 大家信任 咪 check 咯。不过系其实呢样嘢系 即系如果我系你男朋友，我俾嗱约约我寻日嘅记录啊，你 check 下啦。咁你话唔需要啦咁样，咁咪即系咩咯？ 即系信任咯。 系啦，因为你洋人，我啲中文你唔识睇， 唔知我谂可能系要翻译啲洋文啊，所以我唔系好明佢讲乜嘢。有时唔会咁样嘅咩？真系会嘅。你睇翻译小说，其实你唔知佢讲乜噶， 系 因为佢哋个造句同埋佢哋嘅思维系唔同噶嘛。 冇错。 即系我觉得呢个我就觉得，咦？点解系咁样？你自己好似系自相矛盾咁样咧？既要 check 那边。商又话系唔需要，咁你不如就咁样讲嘅就，其实最紧要大家之间信任咯。 系啊， 我谂佢都系一个写作嘅， 冷技巧咁咯，即系你可以 check 嘅，不过其实唔需要嘅咁样咯。 你会点样噶？你会唔会 check 噶？ 唔会 check， 我都唔会。我觉得其实何必啫？ 系 啊，如果佢真系有心要有啲秘密嘅，你无谓 check。 冇错。 佢冇秘密，你更加唔需要 check。 如果佢有秘密，佢会洗晒佢噶嘛？ 系，冇错。如果系真系秘密， 如果你又用呢招啊， 如果真系秘密嘅话， 哇，好嘢喎，套到佢。 系啊，佢飞唔甩我五指山噶，我呢头嚟，我即刻嚼啦，做乜嘢？ 飞唔出我嘅 手嚟， 我问你，我问你咁大声，你个电话密码系咪全家人都知啊？ 系， 我就系啦，我全家人嘅密码，我啊，反而我 你知唔知点解啊？点解你要俾佢哋知啊？系因为你唔惊自己唔记得。 佢又唔系啊，因为我其实冇密码噶， 唔识密码正确系啊，你一睇就睇到噶啦。 使乜有密码啫？ Okay， 都要嘅， 有時你唔係防屋企人， 你防 外 面 啊嘛， 即係例如你 防你啊， 防你啊，所以佢要 set 翻密碼，你明唔明啊？ 你真係見咗喺街咁，你冇密碼咪俾人知曬啲嘢咯？ 你裏邊又冇嘢嘅， 你啫。 我係 咁即係 Michael 好多嘢噶嘛， 冇 係 喎，唔係佢用代號嘅，我裝到 咩名？ 即係華哥嗰啲咧，唔好以為係男人喎，呢啲古惑嘢，我廿歲已經出賣啦。 你知道啊，你都唔係咩好人啦、 啊。我係啊，我絕對唔係好人、啊。 你都唔係咩好人啦、啊，講呢咁嘅嘢。 下一句睇下你同唔同意啦。我照讀英文啊 ，When your husband becomes angry, stop talking。当你老公发紧嬲，你 唔好出声， 唔好讲嘢，系咩？真系噶， 但 系你成日都中呢个咧， 忍唔忍得住啊？ 咪系咯，你唔好驳嘴冇事噶啦 ，Michael。 忍唔忍得住啊？ 你有冇后悔啊？而家 系有啦。 寻日又驳咗几多句 ？When your husband becomes angry, stop talking。 所以佢讲呢，所以佢睇呢睇呢嘢， 原 来今日同我哋分享， 别有用心。 佢一定系 就 系 将今日嘅内容咧话俾对方听。 呢一个 人，我未讲。 其实可以将个性别调翻转，任何一方发嘅嬲，另外一方系可以 火上加油啦。 系啦， 系啊， 因为你只会一路咁 四海都啱， 碌上去越嚟越嬲，越嚟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咧，咁就即系一路系咁嬲。 但系其实又唔好走咗去，有时咪有好多个就有好嬲咁样，咁跟住就掹门走咗出去，佢就揸架车咁样走啫。嗰啲唔得嘅，嗰啲系仲嬲。你翻到嚟，你死都几钱重？ 唔翻都值钱。 一系你就有本事，你唔好翻。 系啊，哇！呢句说话好熟啊！ 呢句说话嘅系咪？你出咗去，你唔好翻嚟。 系啊，你逼我噶。 下一句咧，我都同意嘅。佢系 treat his relatives 啊，对待佢嘅亲戚或者家人咧 ，as you would treat yours， 对等于对待你自己嘅。 系啊，呢啲系啦，一定噶啦。 咦，其实呢个都系鬼唔知阿妈崛起。 唔系可能 少少噶，都有少少。 鬼唔知老豆是男人 夠得 是啊即是平等啲嘛。 是啦、Be fast to apologize when you know you are wrong。当你知道你自己做错讲错任何嘢都好啦应该尽快道歉嘅。 我又觉得未必啦可以唞下先嘅。 嗯是啊我都会唞嘅。我都会唞。因为你自己是啊你自己都落㗎嘛嗰、那个位 置。是 啦。有时你会唔会㗎你平时你讲啲嘢你做错啲嘢其实你自己 错。 是你自己都有少少闻到啲窿窿地嘅味。 是啊。 咁我就会我就会摊一阵嘅，到大家心情都好嘅时候，我会同佢提翻嗰日乜乜乜乜，我真系觉得自己唔 系 好啱。 因为你嗰阵时道歉咧，分分钟又系另一场交会开始、我都话咗你噶啦， 你试过？ 抵死！寻晚啦，寻晚两次。 唔好讲抵死，大家学习下啫，系咪先？ 佢就系因为抵死，展开咗另一场战争。 好明显，佢睇呢篇嘢嘅话，系一定有啲嘢嘅。 系咧， 仲要睇英文喎。 系 啦，系啊，可能呢一排有杨虎。 哇！ 哇！ 真系无限讲，无限大嘅想象力吓。 系啦， 好啦，另外咧就是、当你嘅丈夫咧好辛苦翻嚟嘅时候咧。If possible， 如果可能啦嚇 ，hug him， 攬一攬佢。If possible， 即係如果你唔係做緊嘢，或者你係喺屋企嘅話，都盡量俾一個 hug 佢。 你會唔會噶？擁唔擁抱噶？ 我會噶。但係通常對方都係冇搞。 哎呀，热热辣辣， 唔中意唔知点解。我系啲好中意揽人嘅人。 我都中意揽，我中意揽噶，我中意揽同被揽。 系啊，冇错，其实几舒服嘅。 你中意 点 揽？ 前揽又得，后揽又得，互揽又得。嗱，举例，我觉得喺厨房做嘢，你揽佢咧好浪漫。 我都系咁， 但系永远对方就唔中意啊。 唔系噶， 做紧嘢啊，咁样。 我中意噶。 對方都中意。 要睇人咯，有啲人 即係煮緊飯咧。 哎呀，走開啦！ 唔係㗎，我意思佢就係佢煮緊飯，咁佢一定係配對住你㗎嘛。跟住你埋佢嗰陣，多謝你啊。又或者佢就佢洗緊嘢嗰陣，不過都係多數係佢服務緊你嘅時候，即係佢可能即係講緊，譬如可能佢講緊，我話煮緊飯同埋洗緊， 我冇出聲，我都冇出聲。 你個樣係心如止水喎，點解要心如止水啊？喜油池 專心煮飯。 係啊，咁跟住我就會即係啊，多謝你啊咁樣。就是一個感激的擁抱咯，好 正 啊！我覺得 正， 係啊， 擁抱係幾時都好， 幾時都 OK， 拖手都係啊，我覺得係 啦， 輕微嘅浪漫 係。 嗯，呢一句咧就請大家解釋啦，即係你自己去解讀啦嚇。Always remember to do what a wife should do， 永遠做翻個太太應該做嘅。然後佢就加咗句 ：You are not his sister， 你唔係佢個妹。你是他的太太，应该做回他太太的责任，咁咯，咁啊， 应该做的包括咩？ 自己解读啦。 但我怀疑他不应该译做妹妹，应该译做家姐。 嗯， 剛才他那句，你不要当自己家姐，因为家姐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你 不 要指指点点啊，系好烦噶， 系 啊， 你应该咁啊，你应该咁啊， 冇错啊。你進修一啲英文啊？ 可能有 little sister、little sister 喺前面咧。 冇啊！ Okay. 希望大家都係一家和睦啊，開開心心。好啦，27度氣温，十點半新聞前送俾你啲歌曲 ，It Might Be You。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they met and what makes it last. If I found the place, would I recognize the fac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铁西九站来往北京西和上海虹桥的动卧列车下星期六开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业界欢迎新措施，亦都积极推动高铁游，令旅游产品更丰富。他知道内地亦都正是筹备首发团来香港，希望推动双向奔赴。姚柏良说，如果这个模式受欢迎或者需求大，希望平日亦都会有班次。他说不担心影响到过夜旅客，因为交通接驳便利会吸引更多人来香港，特别是较大型的交流团，相信在暑假就会见到效应。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说，新服务对某类客人，例如长者，有一定需求，至于是否发展成旅游产品，现在言之尚早。南韓再有脫北者組織向北韓發送再有反朝傳單的氣球。組織說星期四早上在首爾北面的浦川市將大約10個裝有20萬張傳單、美元鈔票和存有 K-pop 等流行音樂 USB 等的大型塑膠氣球升空，飄向北韓方向。韩联社报道，自上星期以来，平壤当局累计向南韩发放大约1000个装有垃圾的气球，报复韩方向北韩散布反朝传单。北韩其后说会暂停行动，但是警告若果韩方再散布反朝传单，北韩会投放100倍数量的垃圾和污秽物。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乌在战事中的损失比例大约是1:5，重申俄罗斯正是试图透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而破坏俄罗斯经济的企图已经失败，西方自身受到的伤害比俄罗斯更大。普京同多国新闻机构的高层会面，并且发表讲话，提到中国经济非常可靠，科技水平越来越高，美国同一些欧洲国家试图以某种方式减慢中国经济发展是很大的错误，试图阻挠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反而不利。普京又提到俄美关系，形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起诉是司法系统的政治滥用，但是普京强调俄方不会干涉美国政治体系，将会同任何美国总统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星期日和端午节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42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43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1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3.6。盈富基金18.8升1.4，恒生中国企业66.8升4.6，美团112.7升1.0，阿里巴巴77.6升6.5，快手53.8跌1.1，中芯国际17.8升7.0，中国移动74.4升1.1，中国平安40.35跌6.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5.56，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7，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8841点，升351点。港金报22060蚊，升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9.36美元，卖出237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啦，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啦，近住南湾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调景岭啦，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何天 阳，啱啦，子豪阿摄过嚟食粽啦，我包嘅。 哇，天儿，嗰啲粽嗰啲形态咁特别嘅喂。 咁啊，因为咧我包粽嘅时候咧分心咗少少，做咗其他嘢，所以就包到咁咯。 咁呢啲靓啲嘅系买噶？ 呢啲系我阿妈包嘅，所以包靓。 系端午节同屋企人包粽，梗系开心最紧要啦。 一样嗰啲我哋唔介意嘅，食落肚都系一样嘅啫。但系我哋都系想食阿姨整嗰啲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八三零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喂，意思意思，我又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梁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啊，今日咧睇呢个新闻咧，即将咧政府有个咨询文件，问下市民赞唔赞成禁止火车头啊？你赞唔赞成禁止火车头啊？ 即系一路过马路，一路食烟， 一路行，一路食烟。其实咧呢一样嘢咧，我细个时候咧好深印象，因为试过有一次咧，俾一个叔叔口烟咧辣到，因为佢哋讲系，因为佢哋揸， 但你咁矮， 可能阿叔都。唔高咧，你点解要睇笑我哋啫？ 对唔住，收板。 佢你知唔知佢咩叫咩名？叫哈比叔叔。 呢个关高允咩事啊？嗱，我想解释，我想解释 嘛。你行紧。 其实而家咧，佢就考虑，但呢个唔系第一个叫考虑点。 系。 反为而家考虑咧，就系禁止排队嘅时候吸烟。 其实你不如一刀切禁止户外吸烟啦。 喂，咁样就更加窄到速度。 我 户内又唔得， 唔系因为你有得拗嘅，我都唔系。排东企喺度啫， 嗯，即执法嘅时候有难度， 有难度。 唔系佢而家就即系斟酌紧乜嘢咧？就几多人叫排紧队咧？譬如你两三个人算唔算排紧队咧？ 系咯， 即系人数几多，同埋排几耐咧？咁 系啦，佢自己都有， 会有啲范围上嘅灰色地带咧，系要继续讨论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行路，我反而觉得系应该，因为你行路嘅时候咧。有啲人啦，我唔知上次我俾个叔叔辣到，因为佢手咁样揈啊嘛，即系真系之前咁揈揈揈，一揈喺后边嘅时候，我啱啱行到咧就辣咗我嘅手臂度，咁、样咯， 好痛咯，冇事啊嘛， 好痛哦，我 边度啊？嗰笪啦， 我辣过两次噶啦，一次 左右手一 就俾我爸爸辣到，因为爸爸以前系一个比较烟瘾大嘅，系啦，咁啊夜晚佢都会担住有烟喺床上面瞓嘅，咁一晚陪我瞓嘅时候，系啊，佢 好危险啊， 系噶，即系以前啲， 因为佢做嘢啊嘛，佢做报馆啫嘛，呢啲文人咧几型啊，嗬，攞支墨水笔写字， 佢一路写一路， 即系《花样年华》里面啊，周慕云咁样咯， 冇错 啊，佢有一个 shot 好靓噶， 系 就 系 喺个报馆咯。佢就喺度写紧嘢，跟住就系当然啦，吸烟危害健康啊！咁啊，就 系 佢就食烟嘅时候，嗰啲烟向上升咁样， 好靓， 即系梳到嗰啲头啊，好有型，即系等 梳唔到， 等阿苏丽珍打电话俾佢，如果有两张船飞，你唔会同我一齐走啊？ 哇，浪漫好浪漫，诶，翻翻现实， 唔好意思， 系以前咧就真系嘅，对呢一样二手烟嗰个感觉咧。对屋企人尤其是咧，系真系比较唔系咁强嘅。 啱啊！以前所有公众地方都食烟，其实真系唔好嘅。餐厅啊、巴士啊、船都有人食烟。 最影响咩？戏院系啊，因为一阵阵烟咧，同埋嗰啲味咧，系令到你好讨厌。第二样嘢就系飞机上面又系， 哇！ 你一坐嗰啲吸烟舱咧，上市咁咯。咁啊，而家吓咁啊，大家陆续即系。 我觉得你咁样其实好困难嘅。你话行路唔食得，排队唔食得。咁啊，即係執法起上嚟嘅時候咧，係好困難， 好多拗啊， 係好多拗嘅位啊。咁不如，我覺得真係一刀切，全部室外都唔得。 但係而家好多人 咁，而家咁咪就室內、室外都唔可以食煙咯。如果聽你咁樣講， 或者真係在指定範圍，即係可以好似有啲火車站都有一個吸煙區、 吸煙嘅房仔咁樣 啦。即係我覺得 咁，你個配套要先做咗先。係 啊， 如果唔係嘅話，又執行有一個問題啦，係咪？咁如果係嘅話，又亦都即係令到一啲 煙 係好多好多煩惱。 唔明嘅，即係呢一樣嘢其實係想大家嘅健康着想嘅，因為其實頭先喺度討論緊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嘅就係即係頭先阿 Michael 就射歪咗，就係覺得佢話你射歪咗嘅就係話，我會覺得佢就係點解要立例咧？系嘛？即系其实对于大家嚟讲，有乜嘢咁伤害啊？即系只不过系好可能嘅就系，譬如 Michael 佢讲嘅就系话，有人食烟嘅话就系辣亲佢只手指，咁好痛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对唔到要立法咧，你明唔明啊？系啦，但系如果你话讲到嘅就 系， 哦，原来系二手烟喺室外。二手煙都會對大家的健康構成影響，如果是這樣，如果是這樣，那就要想咯。但是 因為巴士站如果有人吃煙，其實都 是困擾的，我自己本人不吃煙， 站在那裡站在等車是會 很辛苦的， 過馬路也是，一 陣風吹過 來，吹過來 你剛剛一吸，就會咳，沒 錯，跟著就有病， 就唔係禁許啦，所以係要禁止啦。 禁唔禁啊？咁應該即係你會覺得一係就一刀切啦，就唔好有咁多灰色地帶，又諗呢樣。 執法人員又辛苦，佢哋面對好多衝擊嘅，即係喂，我都唔係排緊隊，或者我都唔係行緊，我喐緊，因為我行前一步， 即 係太多啦， 所以要講得清清楚楚個界線。我嗰日咧喺一間超級市場咧，我見到一個男人咧走埋。即系排到佢啦，买烟啦咁样，但系嗰个女仔系搵唔到俾佢，知唔知？佢要某一个牌子啦，因为望落全部都系嗰啲咩烂面啊、烂脚啊嗰啲，佢望咗一轮都唔知边只系边只，最后个男人话：，算啦，唔要啦，走 咯。好咯，又搞掂。 可唔可以由呢一度开始把关啊？ 系啊， 就以后买烟好多困难。 而家就 即系我意思系咁啊， 已经系啦， 即系已经系一嚟嘅时候，其实把关嘅就系卖烟嗰一班。 喂，我又谂到啊， 可以，我觉得咁样，不如 以后再立例嗱，所有香烟嘅牌子由政府统一冠一个名俾佢，挥炉牌、假牌、甩尾牌。 其实而家嗰个封面，我知道，我知道， 系啦，无限延伸。OK， 明白。 其实个封面已经系好， 我知啊， 去得好尽嘅。 我知啊，即系你谂下几好笑吓。 唔系啊，即系其实我谂又未必需要咁，但系意思嘅就系话把关嘅，反而嘅就 系 卖香烟嘅嗰一班朋友。 系啊，唔 卖 俾 后生仔。就好似头先咁样，就系 Michael 所讲嘅呢一样嘢，我觉得嘅就系你可以嘅。当你去买烟嘅时候，你过好多重关卡，即系譬如可能。要呢个就揾唔到啊！你要呢个冇啊！ 仲有填表， 仲有 咩名啊，先生？ 未必需要咁样，即系其实系好靓女嘅咁样，唔揾唔到啊！我唔知啊，到最后咩时候得个阿叔啦咁？ 佢嗰日就系揾唔到，望住全部一样样嘅啲男面男手， 我觉得 OK 啦呢下。 啊，或者 每個月限你買三包。 係啊，但係佢又就係咁樣，限制你嘅就係話你食開嗰只嘅話，你唔可以食第二隻。因為如果係咁，你求其俾一包，求其俾一包我啦。咁佢求其俾一包佢嘅話，右手唔到，又打唔到呢個關。 冇錯。 總之佢就係佢講開嗰個牌子嘅話，一定要揾到俾佢。但係咧就係買煙俾個人嘅，揾嚟揾去都揾到。 同埋將個包裝再改，再貴啲，兩支啊賣完就冇啦。 係啊。又得係啊，因為就哦每一包嘅話就係得。三支啦， 吸完 可以， 三 支啦， 你跟住 就要去買啦。但係每一次去買嘅時候，佢都好麻煩，咁佢就會唔買啦，寧願戒。 仲有一招好絕嘅，係冇打火機買，冇火柴買。我哋买， 你点嗰阵食啦。 我知，系啊，控烟嗰一班嘅其实好简单，就揾人咧就系攞住嗰啲支节啦，总之引一 支， 引支佢。 哇，真系前途夹击，唔卖火柴，又唔卖支节。 其实系嘅，有烟如果系冇火柴或者系冇火机嘅，好 困 扰嘅，永远又都唔准卖，系咪？你冇就冇啦， 冇就冇啊， 冇就翻去先食。 系啊，翻佢老婆又唔俾你食。 嗱，我觉得咁样我真系把到关，系咪？首先卖烟，佢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困扰啦，冇火柴啦，冇呢个火机 啦， 总 之系生火工具。 冇错啦，仲要喺街嗰度嘅话，有一啲人随时攞住一啲喷水，系啦，总之佢就一人食一只喷水，搞掂晒。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给每一个女性的七句说话。第一句说话是：一个人他有几好不重要，一个人他对你有几好先重要。第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任何的关系到最后都只是相识一场，大家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放不低的人，放不低的事，到最后岁月都会令他们变得轻描淡写。当你不想再理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已经受伤好深。沉默是一个人最大的哭声，微笑是一个人最大的伪装。不是只有眼泪才代表悲伤，不吵不闹才是最后最后的绝望。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你可以消沉，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是到最后一定要懂得自己爬翻起身。变得好起来的从来都不是生活，变得好起来的只有你自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个道理。你能够拒绝的东西，藏着你不随波逐流的性格，同埋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骄傲。一个心灵干净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染世俗，而是灵魂深处有净土，思想背后有初心，坚守良知，坚守道义，有所不为。在这个世界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周围都见到的漂亮少女，周围都见到的有钱人，以及周围都见到泛滥的爱情。这个世界上最缺少的是爱情里面不应该缺少的责任感、安全感和忠诚。当有一日生你养你的爸爸妈妈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可能再没有任何人会真心真意不问回报地锡你、爱你。没有人再在意你过得好不好，做事累不累，肥了定瘦了，有没有人关心等等。没有人包容你的坏脾气，包容你的缺点，因为爸爸妈妈是世界上两个最爱你的人。放过人生，只有他们才会做以上的工作，照顾你、爱你、关心你。由他们离开之后，记住你要爱自己，照顾自己，就好像爸爸妈妈照顾你一样。 独个我心我路途，寂寞满心，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铺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洒，泪儿

好啦，爱好系列今日讲一首冲凉嘅时候想听嘅歌。细个嘅时候咧，我好想有一样嘢嘅，好 想用番碱啊， 好羡慕， 想用碱液。 有时喂，你又讲得啱，我细个未有碱液嘅， 梗系冇啦，全世界都冇啦。 系啊，全部用番碱，仲要用劳工碱嘅。 诶、啊，我又冇劳工碱， 有好香嘅劳工碱， 冇用过劳工碱， 系有黄色一嚿噶嘛。 我哋用嗰啲 黄色嘅咩？唔系蓝色嘅咩？劳工碱、啊， 你嗰啲系你嗰啲最蓝色嘅系去湿碱啊。一阵药水味噶嘛，佢食碱真系噶， 佢童年好悲哀啊，用冻水俾佢洗噶，再加嚿蓝色嘅芦荟碱， 去湿碱啊， 唔系去湿碱嚟噶，我唔记得啦，算啦，系啊，仲有一样叫蜜糖碱，嗰只又好香嘅，如果用番碱，番碱都好多种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但我嗰阵时咧细个咧好羡慕人哋嘅乜嘢咧，就系、是、有一个浴缸。因为我细个时候咧，头嗰十几年咧，都系屋企即系做一个空间咯，冇浴缸嘅。咁啊，睇人哋啲诶漫画啊，见到人哋浴缸咧，觉得啊，如果有浴缸可以浸。 你睇咩漫画有浴缸？ 你唔好执着我呢啲嘢。 唔系啊， 想了解多啲你嘅生活啫。 我而家记得我举个例啫，即系我好羡慕人哋屋企一个浴缸。 你有冇睇过啲漫画？ 冇。 老 最多系翻学啊、读书啊、温习啊咁嗰啲嘅啫。 三点咯、 啊，系啊。 我哋有浴缸，有浴缸嘅。 唔通喺浴缸嗰度温习？ 咁咧，直至我后来咧，终于咧，即系搬咗间屋咧，有浴缸咧、嗯，我觉得好开心。 系。 而家谂翻转头咧，即系细路仔嘅时候，对乜嘢都系新鲜感啦，同埋系当佢第一次拥有咧，系好 enjoy 嘅。所以嗰阵时咧，系会花好多时间。我已经好多年冇试过咁样啦，就系、是、花好多时间咧。真系纯粹系即系浸喺度，浸到啲水冻咗啦，又再加热水。你有冇做呢样嘢？ 浸到巢皮为止啊嘛！ 浸到巢皮。 我其实都试过，即系屋企有浴缸，但系真系好少用。我谂用咗五次都唔 好嘥水啊！ 系啊，同埋好嘥时间。 细个唔识谂嘥唔嘥水嘅，不过我阿妈识谂啦。我阿妈就觉得好嘥水啊，因为我成日一浸咧浸好耐，一啲冻水冻咗 就抵晒啦。 系啊，你话你浸一浸起身就话嘥啫，但你话我浸四个钟咁样咁就 OK 啊，围起拉匀。 做晒所有功课。阿妈 喺浴缸里面浸， 系啊，阿妈 喺度食就。 刷牙 喺里面嗰度刷牙 ，OK 啊，如果系 咁，使俾阿妈话你咁中意浸算啦，嗱，不如咁啦，悭水啲，你浸二手浴缸啦，咁样，咁阿妈冲完凉之后咧，就叫我啦，喂，啲水唔系好污糟啫，到你浸啦，咁 好醒目啊，我觉得， 浸二手， 咁系啊嘛， 我知啊，哇， 唔系，其实唔污糟噶，你知唔知喺日本系咁噶？ 系咩？ 但系你系冲干净凉，你先至去浸。哦、去浸嘅唔系喺里面嗰度冲凉，而系只不过嘅就系你去泡你嘅身体，等嗰啲热力咧可以令到你血液循环。 哦， 系啊，有啲人会加啲清酒落去泡。 哇， 冇错， 你讲得啱。 又或者会加少少浴盐嘅，系会令到你所有嗰啲哇唔舒服啊，又或者系嗰啲疲劳嘅嘢，全部咁渗晒出嚟嘅。跟住下一个再浸嗰个人就全部又吸翻晒入去。 系咪猜输咗个就浸第二啊？ 第二个 咁咪好好啊！ 系啊， 将嗰啲疲劳可以将佢循环不息， 正啊！ 所以细个咧一讲冲凉我就好开心。 嗯， 我爱洗澡啊！范晓萱嘅呢一首歌。 澡皮肤好好，啊啊啊啊，戴上羽毛唱唱跳跳，啊啊啊啊，美人鱼像泡泡，上冲冲下洗洗搓搓搓，又揉揉揉，空再来握握手，上冲冲下洗洗搓搓搓，又揉揉我家的鱼缸，好好做，上冲冲下洗洗搓搓搓，又揉揉揉，空再来握握手，上冲冲下洗洗搓搓搓，又揉揉我家的鱼缸，好好做，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 你知唔知对细路仔嚟讲咧，冲凉可以有一个节目嚟噶？有啲细路仔咧，中意拎埋嗰啲鸭仔啊、船仔啊，落去放船噶。即系如果当然有浴缸啦，如果你冇冇都。 你哋啲有钱仔嘅玩意嚟嘅啫， 都唔系嘅。有啲女仔都中意咁嘅。 我都系个胶盘。 嗯， 我细个我咪有十几年就系攞胶盘为伴咯， 红色嘅胶盘 系啊， 冲凉啊。 仲要我细个嘅时候咧，冬天咧系阿妈煲水噶，唔好热水的。 梗系啦，系啊， 咁咯吓。好，我爱洗澡。 好啦，咁其实讲你话冲凉嘅话咧，系有两种嘅享受嘅。第一种嘅就系冲花洒，另外一种嘅就系浸浴。所以咧就系冲花洒嘅时候同埋浸浴都有唔同嘅歌。系啦，首先我就系要讲冲花洒先啦。你冲花洒之前嘅话，你哋会唔会中意做一件事？因为我做过一个统计，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做一啲好自恋嘅行为。 哦，我知小便。 唔系小便点会自恋啊？黐线！ 照镜， 愿闻其详，点会自恋？ 冇错啦，就系会照镜。 照镜，即系你个浴室要有个全身镜喺度 咯。唔系，如果唔系你半身镜都有啦，系咪啊？咁跟住咧就喺度摆 pose。 有 系咪 有 一定有嘅。咁就可能你冲凉之前嘅话，跟住咧你就会喺嗰度咧，咪摆啲 pose， 又或者就即系睇下自己边度靓啲啊，或者有冇肥到啊？呢一排 身形啊，啲线条 系唔系？跟住我摆下，又血，哇！喺呢一排，咁佢就覺得自己有冇大隻咗啦，係真係有咁樣做嘅，不過爭在你認唔認嘅啫。好啦，咁其實我亦都好中意嘅。沖涼之前嘅話，我會中意嘅就係即係擺下 pose 啊，同埋咧即係睇下自己有冇即係有啲咩位啊需要減啊咁樣啦，欣賞下自己，即係等於其實咧，我睇《阿飛正傳》咧，張國榮咧對住嗰塊鏡咧，跟住喺度得得。喺度跳舞咧，我好有同感嘅，因為我都會咁做。除咗你話咧要擺 pose 之外嘅話，你仲可以跳舞啦。 對啊， 係啊，冇錯。咁你喺度跳舞嘅時候嘅話咧，咁你就可能有時嘅話，如果啲歌係啱嘅話咧，你會扮歌星啦，就哇！你喺度唱歌， 对啊， 系咪好开心？ 绝对 冇错。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嘅话咧，就我会觉得有啲歌曲咧系一定要飙高音嘅部分咧，就非常之适合咧你冲凉嘅时候啊。因为唔知点解，因为可能冲凉房俾你有一种 echo 嘅感觉， 系、哦、啊系、啊、 你会觉得佢就系咧难听极有限嘅， 特别好听。 所以咧就我会中意嘅就系听呢只歌啦。因为我问过有好多朋友，他们都会喜欢。其实这首歌非常好听，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You're the light, you're the night, you're the color of my blood, you're the cure, you're the pain, you're the only thing I wanna touch. Never knew that it could mean so much, so much. You're the fear, I don't care, cause I've never been so highFollow me through the dark, let me take you past the satellite. You can see the world you brought to life, to life. S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Touch me like you do, ta ta, touch me like you do. 来自格雷的五十度阴影的这一首歌，歌曲叫做 Love Me Like You Do。 唱歌的朋友叫做艾丽高登， 艾丽高登，好听好听。 原来高登一早已经有的， 好 的，正正正。 哇，好啊，好好听噶，系咪咧？ 真系， 真系 OK 嘅。 系啊，嗱，你头先讲咧，细路仔咧冲凉咧，咪最中意做动作嘅，绝对系， 一定噶，系咪？ 系，即系话说我初中嗰阵时咧，终于有一日我觉得我可以完成我呢个梦想啦。 系咩啊？梦想系咩？ 唔系唱歌咯，一路冲凉一路唱歌咯。 唔系话 你要十七岁先喺梦喺冲凉唱歌。 我你喺浴室里边啫。 咁系咯，你之前冇咩？十六岁 我嗰一年咧，系因为嗰次咧，系因为屋企人全部出晒去。 哇， 系啦。咁我预计嗰啲时间应该，因为我住彩虹村噶嘛，好细噶啲公屋，我将大门反锁住， 跟住未入厕所就除晒啲衫， 好危险噶。其实咁，你以为你想做乜嘢？反锁 咁啊，初中嘅一个学生，咁啊要准备好大啦，又准备啲音乐啦。 咩音乐？咩音乐？ 佢阵间就播呢首音乐，我仲要哇，整到个头立立嚟， 冲凉。 其实唔使噶， 系啊， 你啡湿个头之后，跟住自己张 就 得啦。 即系总之我要试下呢一首歌嘅舞步，我要即系去做一次出嚟。喺个浴室咧，即系个厕所唔够，我要行出个厅。 所以定要赤条锁，赤条 系落埋窗帘，保证冇事。 系好开心， 系真系好开心啊！系啊， 喺度跳舞。 系啊，同埋因为我要配合，我谂好晒啲造型啊，咁啊围一条毛巾出嚟，因为我亦都唔敢赤条条咁样样。咁围条毛巾有感觉又好啲啊。 有时自己都会尴尬。 系啊，咁但系最关最关键就系出场，就 系 开咗个厕所门之后，拎个新只脚出嚟。李丽萍啊，你所有嘅话，你睇到个画面全部可以。扶住曬， 我估到回色生香， 唔係唔係回色生香，因為呢個動作好大啊！最後 要撐出嚟， 扯咗條毛巾，最後就係、 是、我哋小李飛刀， 咩小李飛刀啊？ 即系你要掹出嚟噶嘛？ 系啊， 即系要有一下，你要掹 跨掹只脚出嚟。但系咧，因为我嗰首歌咧，最后 我知红唇绿酒， 唔系再旧啲嘅， 再旧 好旧嘅一首歌，唔系。但系咧，我有一个咧，我直情瞓喺个地下度，趴喺度啊，好正。 今天不回家， 不是啦， 泪梦啦， 系啦。嗱，音乐起。我就准备开门新家，然后咧摆晒 pose。 梦娜，我回来了。 你继续唱。 我回来了。 我终于回到了你的身边。 我洗澡了。 我又可以即系讲对白。 你最喜欢。 好开心噶。 跟住讲，嚟。 梦娜，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 梦娜， 个感情越来越上啦。 梦娜， 梦娜， 梦娜， 梦娜， 我洗澡啦！ 系啊，应该嗌嘅就话，哇，啲水好热啊！ 最后一定要摊喺个地下嘅。 梦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永远的永远的爱你，为什么为什么无语，回答我也只要一句，雷蒙啊，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啊，雷蒙啊，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啊，听我再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雷蒙啊。梦啊，梦啊。 雷蒙娜，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只要你看我一眼，我心才情愿。睁开吧，睁开吧，一眼，为什么，为什么不肯？难道你，难道你真永别离？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我骂你，我骂你，你真傻，你真傻，你真傻，永别离雷蒙娜。我不相信，我绝不相信，蒙娜，我骂你，我骂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今朝举行六字居单位搞珠仪式，决定申请者按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定出拣楼次序。仪式由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主持。头十个搞出的号码是60513284817171577687和63。今期六字居推售的新建项目长沙环丽悦苑合共提供2359个单位，以市价52折发售，售价介乎大约154万至461万。丽悦苑其中70几个超过600平方尺的较大单位提供两个厕所，是第一次有六字居项目提供两个厕所。另外，房委会会重新推售大约200个未出售或者塔订的单位，位于钻石山启钻苑、油塘高宏苑和马鞍山锦柏苑。高铁西九站往来北京西和上海虹桥的动卧列车下星期六开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业界欢迎新措施，亦都积极推动高铁游，令旅游产品更丰富。他知道内地亦都正是筹备首发团来香港，希望推动双向奔赴。姚柏良说，如果这个模式受欢迎或者需求大，希望平日亦都会有班次。他说不担心影响到过夜旅客，因为交通接驳便利会吸引更多人来香港，特别是较大型的交流团，相信在暑假就会见到效应。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说，新服务对某类客人例如长者有一定需求，至于是否发展成旅游产品，现在言之尚早。欧洲议会选举今日起一连四日举行，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民将会投票选出720位议员。多项预测显示，右翼政治势力将会进一步增强。有数据平台预测，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仍然会是议会第一大党团，但是议席相比2019年下跌。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党团、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和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亦都会失去一些议席。路透社报道，民调显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政党在今届选举赢得的选票会创新高，主要原因是选民认为主流政党在促进经济复苏、控制移民数量、提供住房和医疗方面表现不好。有分析说，右翼势力崛起必然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等欧盟高层的任命，从而对欧盟的决策和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星期日同端午节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4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1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8，升3蚊；盈富基金18.82，升1.6；恒生中国企业66.88。升5.4，美团112.7，升1毫，中芯国际18.14，升1.04，阿里巴巴77.4，升4.5，小米集团18.34，升6.4，快手53.9，跌1蚊，中移动74.7，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55.59，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8，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8,831点，升341点。港金报22,060蚊，升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9.96美元，卖出2,3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西贡嘅消防局一段系挤塞，龙尾喺白沙湾嘅渔民新村。跟住提翻你啦，山顶金道有道路工程，由双线双程行车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南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黄竹坑方向近华贵村的慢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调颈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和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何端阳 同屋企人过端午，有端午节三宝， 一起身食翻只果蒸粽， 红豆粽、咸肉粽、斋粽，乜粽都食啊！ 食住粽睇埋龙舟比赛就够晒叹啊！ 食饱饱住一家大细出游翻个龙舟水， 咁全家上下就够晒丰收快活、平平安安啦！ 丰收快活人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由黄景春饰演的主角文禄阳、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袁华亲和力十足，同拍档武健曾经互相猜疑，最终因为对正义有同样的坚持而选择共同抗敌。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今日讲冲凉嘅阿马老师，基于头先你嗰个舞台上嘅表演完嚟，有冇其他继续故事嘅下集？ 其实当然啦，我好投醉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啲好熟悉嘅脚步声， 就系成日都系咁嘅， 永远都系咁。 又话夜晚先翻， 我都唔知。 你无端又冲翻嚟， 跟住嗰时成地 湿晒噶嘛，系噶。 但系好 开心， 系啊，呢啲即系一个人嘅时光， 冇错， 最开心。 系啊，偷得浮生半日闲， 关咩事啊？ 讲到冲凉，其实可以系一个人好开心，可以唔止一个人好开心。 诶，要问其长。 因为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你最喜欢的人，或者同屋企人即是小朋友、你不觉得有时一起出来很开心嘅？尤其是带住小朋友， 我怕丑嘅，我唔得 嘅。你冇同男朋友一起噶？ 唔会 嘅。 阿 马老师咧，你都少噶， 后生嗰时就会。 哦， 你咁老。 老啊，老皮老骨啊， 咬 牙。但其实呢个方法是最悭水的，即是一个花洒啦，两个人冲。 你为悭水，真系猛整啊！悭咗几多 啊？讲咪 讲咯，系啦，就包装啦。 你嗰啲系汽水，唔系悭水。 你知唔知汽水？ 系啦，汽水 系 嘛？呢 样嘅可以促进咧两个人感情嘅，同埋咧系好好嘅。 唔冲都唔得。 咩啊？ 唔冲凉就唔促进感情， 唔系可以擦背嘛？ 啊， 擦背、擦番茄等等，系一个我自己觉得咯，真系几好嘅。咁有时同细路仔一家人咧，譬如话全家一齐冲，亦都系一件几得意嘅事。即系小文细个嘅时候啦，咁咯。咁如果你两个人咧，即系听一啲爱情歌曲就更有 feel 啦。Michael Bolton，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Keep his mind on nothing else. He trades the world for the good things found. If she is bad, he can't see it. She can do no wrong. Turn his back on his best friend. He puts her down. 非常之投入、非常之激动嘅呢首 Michael Bolton 唱嘅《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其实佢呢个画面咧，应该系喺嗰啲酒店嘅嗰啲浴缸系嘛，整好多泡泡啊，坐喺度 啊，有杯酒嘅、 啊， 应该有杯酒、啊，有杯香槟嘅咁样咯，系啊，点啲蜡烛咁样咯，因为一定要喺酒店即先可以整到成地湿晒，跟住要洗汁咯。 冇错， 唔系有时真系咁，你先搞到湿立立，你烦 啊！ 同埋佢嗰啲浴缸真系超大啊， 系啊， 所以先可以坐到两个人。 冇错， 啱嘅。好啦，嗱咁啊，讲到话即系诶，头先我讲到啦，冲凉咧有两只啦。咁啊，头先我讲紧就快歌嗰只咧，即系你要跳舞。咁头先我就播咗啦。而家呢一个咧就 慢歌啊， 慢歌啦，慢歌就系你要浸浴缸嘅时候，你就可以咁做啦。咁我以前咧就好兴嘅，咁样就因为你坐喺度嘛，咁你就要幻想自己接受人访问。 哇！ 有冇試過 咩節目啊？我冇啊！ 因為你坐喺度，咁跟住咧，你就浸住啲水之後，跟住就接受一啲訪問啦。咁啊，就問嗰個又係你，答嗰個又係自己，係啦，冇錯。咁個訪問咧，你要將佢設喺嗰個情景咧，就係自己即將要出一隻新歌。我是歌手嚟噶嘛？ 系喎，唔好意思，对唔住。 介绍新碟， 咁跟住咧就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嚟紧咧自己有一只咩嘅歌，咁跟住咧去介绍，咁跟住一阵间嘅话就会唱俾大家听，咁跟住咧就自己坐咗喺嗰个浴缸里面嘅话，咁就好似拍 MV 咁样。 哇！浴缸嘅 MV， 浴缸嘅 MV， 咁你哋要唱啦嘛？系，咁我觉得好正，系啊，好好， 一路唱住嚟做。 你有冇试过做嗰样嘢？ 拍浴缸嘅 MV 拍过， 但系就冇出场片， 冇出。 我有 噶，安嚟做， 我全套嘅，即系佢开头嘅时候嘅话就要接受访问，咁我就好正听听我嘅新歌，唔该，哇，好犀利啊！ 哇， 大浪澎湃， 大浪啊！ 系， 咁我有时就会唱埋咯，咁我觉得成套咁样就会完美啦， 嗯， 系啦，即系其实同你差唔多，不过你嗰个就比较激情啊， 系， 就 系 嗰啲懵啦， 系啊， 水好。 呢 只 又飘高音，呢只又飘高音。 所以大家有呢一只嘅歌曲咧，我系成日经常会唱嘅，系啊，因为呢一只叫做《天还哭的声音》，就幻想自己即将会出一张新嘅碟。同大家介绍佢呢一只嘅歌曲，哇，正！有得歌唱比赛，有一段时间嘅话，可以喺一晚里面听四次。 哇，呢首好听，好 听， 好听。 张惠妹嘅《听海》啊。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浸喺水里边听听海，好有 feel。 跟住起身着衫， 出咗啦只碟上咗榜。 我知道啊，张惠妹啊嘛。 啊，正啊正啊正， 系咪几好玩啊？真系好玩噶、啊，被访问 绝对好玩， 正啊！ 冲凉唱歌，我觉得系即系一大乐事。 系啊， 我想问下大家，有冇试过集体冲凉？ 冇， 有 集体唱歌。 集體沖涼就一定有啦，因為嗰啲叫做 sauna room 嗰啲咧，好多。 唔係你識嗰啲啊，你 sauna room 嗰啲我唔知。 唔係你會同朋友一齊去噶嘛？ 係啊，唔係我哋講成班同學啊、同事啊咁一齊去 camp 同社 係啊，男 去 camp 咁點沖涼啊？即係嗰啲 有啲係成個即係大嘅浴室一格格，但冇簾嘅， 各有各自嘅沖涼， 但係好好玩嘅，即係男有男女有女啦。咁啊，男士沖涼咧永遠都係 一定係男有男女有女啊！你講乜嘢啊？ 我即係講， 佢有時 係啦。 我講清楚大家聽，咁啊成班男仔沖涼咧，其實好開心， 係嘅， 喺度嘻嘻哈哈講下笑話，即係周圍都有啊， 係啊， 有啲人又教人哋啊，咁樣抌人哋啲毛巾啊， 即係咁開心㗎！原來你哋嘅浴室我真係唔知， 好好玩㗎！你未試過啊？ 冇。 同埋尤其是如果你一班去 camp 去 camping 嗰啲咧， 特別放鬆嘅， 游完水啊或者咩嗰啲， 係啊， 我唔得嘅，我對我自己冇信心。 哦 ，OK， 唔係唔緊要， 冇個人，我唔得咯， 係 OK。有一次咧，咁我又搞一個集體嘅宿營啦，咁啊跟住有啲比賽啦，咁就大家商討咗，哇！我覺得好好玩，嗰次真係好玩。我哋男士咧，佢其中一個表演嘅項目咧，就係喺台上面沖涼，圍住啲毛巾，係啊，然後就後邊揾啲人整啲水啡我哋，咁一齊唱歌。 一個表演嚟㗎， 係啊，又表演加比賽啦，呢個係好好玩。咁大家玩得興合合嘅時候咧，你如果你係台上表演，你會點啊？ 掹你毛巾啦， 係啦，咁你會唔會？ 係啊。 我就梗係有著曬所有， 梗係啦，打曬底啦， 係啊， 係啊， 有啲人咧原來真係 嚇， 有啲人真係唔會㗎， 因為佢以為真係沖涼， 係即係佢可能諗住沖涼， 唔係 佢 好難講 嘅，真係 係啊，冇諗過嘅。咁但係嗰次咧，我哋呢一個沖涼項目咧就梗係贏咗啦， 一定啦， 係啊，因為太好玩啦。咁因為我哋沖涼嘅時候咧就一齊。唱呢一首歌， 嗯哼， 估唔估到啊？ 我以为光珠六壮，咩光珠六壮士嗰啲嘢？诶，蚊帐咩机关枪 ？O K 喎， 真人同阿 B 香肠蚊帐机关枪。 左手揸机关枪。手袋塞满香肠，背脊挂上蚊帐，清早远走。 走他乡，为觅旧日对象，我决意要他往，看看我的他今天可变样。我跳上山岗，风沙中远看，到每处影相，相当紧张。独个赏，让我将一双双的猪脚姜，街中一起请人共享旅途上。或者朋友可将他踪影讲我知，他今天的境况，他居于哪方？夜入睡边疆，水壶沾满果酱，插上暖气音响，风中挂起蚊香，为觅旧日对象，我决意要他往，尚未遇见他，不想翻故乡。我挂上襟章，搓一搓手掌，再跳上车厢，频频瞭望，幻想若再可跟他一起烧炮仗，多么温馨安详，月色也明亮。但我的朋友都纷纷低声讲我知，他于今早出嫁，今起改正章。幻想若再可跟他一起烧炮仗，多么温馨安详，月星也明亮。望向山，望向水，请洗嘴边的暗疮，水中倒影只有一张梦样。 地强你好细咩？你做咩攞晒啲玩具车出嚟玩啊？ 其实我系尝试紧呢个情景测试啊，模拟下星期嘅钓运工作安排同埋钓运路线。 你钓咩咁巴闭啊？ 我约咗朋友去钓鱼啊，我预计会有好多收获，所以安排一下点样运咯。 你冇浑水摸鱼啦，钓运工作绝不儿戏啊！想知多啲关于钓运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钓运工作要小心，安全操作最安心。我系 Kelly 麦浩仪。 阿 Lu 好口渴啊，有咩饮啊？ 健威俾你啊！ 好啊，唔该。咦，做咩望住我啊？ 冇，我睇下你有冇觉得呢樽水有啲咩特别啫嘛？ 呢支水有咩特别噶？ 呢支水系电解水嚟嘅。 电解水唔系甜嘅咩？ 有啲电解水系甜，但系唔系全部都甜嘅。想知多啲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好快好快咧，过多几日就动餐动餐动餐，下个礼拜一就系啦、 嗯。我知道啊，冲完凉等我着翻啲衫先， 冇冷衬。 系啊， 唔系好似沈爽身份嘅以前。 哇，以前沈爽身份真系我觉得好 舒服 嘅，好中意噶， 真系好正。 系啊 ，baby powder 嘛，所谓叫做baby powder。 好啦，今日翻嚟咧，十二点钟之后就有《寻得爱的故事》同埋欣在 Dr. Eric 同埋即安嘅。 哇，即安嘅好嘢啊！大家要记住咧。 Sarah 姑妈，真系肥噶，系好多亲戚噶，我哋 系啊，六度出场啊，系咪住，一即安， 我仲有表哥啊， 咪系咯，好多啊。 先睇十二点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呢，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去到最后一个钟头啦，十二点零九分，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今日天气咧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未来数天天气都系不稳定嘅，端午至日间系炎热嘅。呢个环节叫做寻找爱的故事。咁由上个星期开始咧，咁除咗梁嘅将会为你讲故仔之外咧，我哋有个风骚实习生咧，阿 Helen 咧已经系实习完毕噶啦，马上入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同你送上今日 Helen 要带嚟嘅故事。 一位最好的老师，好多年前，老师企喺五年班嘅学生面前，对佢哋讲咗一个大话。佢话佢会平等咁爱每一个学生，但其实呢个系唔可能嘅，因为坐喺最前排嘅咧就系一个污糟邋遢、上堂又唔专心嘅男仔。事实上，老师成日都用一支粗嘅红笔喺男仔嘅试卷上边大大力咁画个交叉。然后在角落头写上不合格这几个字。一日，老师检阅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记录，他对男仔以前的老师给他的评语感到很惊讶。一年班的老师是这么说的，男仔是个聪明的孩子，永远带着笑容，他作业整齐，很有礼貌，他令到周围的人都很快乐。二年班的老师就写，男仔是个优秀的学生，同学都很喜欢他，但是他的母亲患了绝症，他家里面的生活一定很挣扎难过。三年班的老师就说，他妈妈的过身给他很大的打击，他很努力地去表现，但他的爸爸好像很不关心，如果我们再不采取任何措施，他家庭生活一定很快会影响到他。四年班的老师说，男仔开始退缩，对翻学没兴趣，他没什么朋友，有时上堂还睡觉。看到这里，老师才明白问题的所在，他深感羞愧。而令老师更加难过的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收到同学纷纷送给他的圣诞礼物。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打开礼物的时候，发现男仔送给他的是一条假的钻石手链，上面还沾着几粒假的宝石，另外是一樽剩下四分之一的香水。一些学生开始耻笑男仔的礼物，但老师就说，哇，条手链好漂亮啊，还立刻将它戴起来，还将香水喷在手腕上面。那日放学，男仔留低同老师讲，老师，你今日的气味好似我妈妈。男仔走咗之后，老师不停咁喊。从那一日开始，老师不再教书，他不教阅读，不教写作，不教算术，他开始教育孩童。老师开始特别关注男仔，不停地鼓励他，而他的进步都很快。去到学期尾，男仔已经成为班上面最叻的学生之一了。虽然老师说他会平等地爱每一个学生，但其实男仔已经是他最喜欢的学生。过了很多年，老师突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男仔寄给老师的。他说他大学毕业之后决定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他信中说，老师是他这一生遇到最好和最爱的老师。而这封信的下款是医学博士。故事还未完，这一年的春天又来了一封信。男仔说他遇到生命中很重要的女孩，即将要结婚了。 佢解释话佢爸爸几年前已经过身，佢希望老师去参加佢嘅婚礼，而且在婚礼上坐喺属于新郎母亲嘅位置上。老师完成咗男仔嘅心愿，老师竟然戴上咗当年男仔送俾佢嘅假钻石手链，仲喷埋嗰支香水。男仔记得嗰支其实系佢同妈妈共度最嬲尾一个圣诞节时妈妈用嘅香水。当他们互相拥抱的时候，男仔静静地跟老师说，老师，多谢你相信我，多谢你令我觉得自己很重要，令我相信我有能力去改变。老师热泪盈眶，轻轻告诉男仔，你错了，是你教我的，你令我相信我有能力去改变，一直直到遇到你，我才知道什么叫教书。To let me shine. 李强，你好细咩？你做咩攞晒啲玩具车出嚟玩啊？ 其实我系尝试紧呢个情景测试啊，模拟下星期嘅钓运工作安排同埋钓运路线。 你钓咩咁巴闭啊？ 我约咗朋友去钓鱼啊，我预计会有好多收获，所以安排一下点样运咯。 你冇浑水摸鱼啦，钓运工作绝不儿戏啊！想知多啲关于钓运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钓运工作要小心，安全操作最安心。我系 Kelly 麦浩仪。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约会。今日在纽约市中央火车总站的大堂那里，川流不息的旅客，大家在面上很紧张，因为赶着去一个目的地。距离晚上六点钟还有六分钟，有一个男仔，一个青年的空军中尉聚精会神望着个大钟，心跳不停地加速，因为再过六分钟就会见到十几个月来一直在那里萦绕脑海的那个特别的女仔了。虽然话两个人从来冇见过面，但呢个女仔系一个作者嚟，佢写一个文字俾咗呢个空军中尉无穷嘅力量。由于工作关系，呢个中尉经常会面对生与死。战斗最激烈嗰日，佢嘅飞机被一班嘅敌机围住咗。喺今日之前，佢喺信里边曾经坦白过同呢个女仔讲：我有时会好惊噶。嗱，就喺呢一次空战嘅前几日。他收到这个女作者的复信，他说：你当然会害怕，勇敢的人都会害怕，下一次请你记住我送给你的说话，纵使我走过被死亡笼罩着的幽谷，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你和我同在一起。就是这些说话令他有了勇气，在那天的战争里面顺利地终于回到军营。这个说话给了他很多新的力量，克服心中的障碍，走出困境。今天他约了他，真的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见到他的样子，还有很快就六点钟了。但是他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年轻的姑娘擦身而过，中尉心里面跳一跳，因为这个女仔带着一朵花，咦，但是不是我们约定的红玫瑰，而且那个女仔都说过，其实我都唔年轻噶啦。呢个女仔写一本书叫《人类的束缚》，佢喺军营里边睇到呢一本书，于是透过出版社寄咗封信去同佢通友。竟然咧佢复信，十几个月嚟都不停喺度信里边来来往往，大家都好中意大家。佢曾经问过可唔可以寄张相俾我睇下，但呢个作者就话：如果你对我的感情系真嘅话。相貌是不重要的，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什么样子。还有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就六点了，中尉的心情很紧张很紧张。有个年轻女子望着她一路行行行行过来，长长的金头发飘在身前，然后眼睛好像天空一样蓝，行路的时候温文尔雅。啊，是不是他呢？他走上去刚想打招呼的时候，见到哦，他女仔没挂一朵花，又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望到一个年过四十，身材有少少肥胖，戴着一朵红玫瑰的女仔站在那里。坦白说，中尉觉得真的很失望的。虽然他都没期望他的对象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仔，但是现在这位中年的妇女有次跟他心中所想距离都几远了。他想下，我是不是不如放弃了，我不要上去相应了，我不如追住头先那个女仔了，那个年轻而且个样子又很啱我，怎么算呢？但是他良心有一句说话不停跟他说，这个女仔精神上曾经真挚地陪伴过你，激励过你，你怎可以外貌取人呢？如今这个女仔就站在面前了， 呢、這个中尉终于行上去，对住呢一位中年妇女话：你好。佢手里边揸住嗰本用嚟相应嘅《人类的束缚》，即系呢个女仔嘅作品。佢觉得佢应该选择翻同佢真正通讯嘅嗰个倾偈，而唔系用相貌去决定。我就系同你通讯嗰个男仔啦，好高兴见到你，不如我哋食餐饭。呢、這个中年嘅妇女笑一笑话：，其实我都唔知咩事噶。头先啱啱行过着绿色衫嗰个年轻女仔，叫我将朵红玫瑰戴喺个衫上边，仲话如果你同我倾偈，请我食饭嘅话，咁我就话俾你听，我唔系嗰个人，真系你约嗰个人，而家大堂嗰边嘅餐厅等紧你。佢话想考下你会唔会因为用外貌去判断一个人，你而家快啲去揾佢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善美未必在外表，永远在心里面。心善样子就会美丽。 地下铁控着她，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似是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果，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似是中断，热爱心里空。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4八支国家队劲旅对阵，包括中国、土耳其、巴西、波兰、多明尼加共和国、德国、泰国及保加利亚，势必激战连场。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星期四嘅十二点二十九分，准备听我哋答半嘅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今日天气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都系有雷暴，天气不稳定嘅，吹微至和缓偏东风啊！而家系28度嘅。新闻报告之后，翻嚟就同 Dr. Eric 讲下今日宠物嘅资讯，同埋有即安嘅，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期绿置居搞珠结果出炉，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今期推售的新项目是长沙湾丽悦苑，合共有2000多个单位，市价52折发售，预计在第三或者第四季拣楼。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说，一共有56000份申请表，大约超额23倍。对于本港楼价跌，会不会调低绿置居售价，他说随便因应市场情况而调整售价是不公平，又说早前9000多个居屋单位全数售出，证明市民对资助房屋的需求很殷切。天文台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9个名，包括由香港提出的青马，其余名字包括蜻蜓、杜基、波鹿、阿木丘、古沙利、核桃、沙布尔和浮莲。新名字将会取代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热带气旋名字，包括尼格、马鞍、圆规、暹南諾、廉宇、奥陆、雷伊和康森。至于马勒卡，因为在其他语言有不适当的意思而被除名。高铁西九站往来北京西和上海虹桥的动卧列车下星期六开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业界欢迎新措施，亦都积极推动高铁游，令旅游产品更丰富。他知道内地亦都正是筹备首发团来香港，希望推动双向奔赴。姚柏良说，如果这个模式受欢迎或者需求大，希望平日亦都会有班次。他说不担心影响到过夜旅客，因为交通接驳便利，会吸引更多人来香港，特别是较大型的交流团，相信在暑假就会见到效应。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说，新服务对某类客人，例如长者，有一定需求，至于是否发展成旅游产品，现在言之尚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端午节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33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64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1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8升2蚊，盈富基金18.79升1.3，恒生中国企业66.82升4.8，美团112.4跌2毫，中芯国际18.14升1.04，阿里巴巴77.25升3毫，小米集团18.28升5.8，快手53.8跌1，中移动74.6升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日元155.8，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8，人民幣7.244，英磅對美元1.28，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38,723点，升233点。港金报22,060蚊，升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8.64美元，卖出2,36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Mean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端午节我已经约晒屋企人一齐游龙舟水啊，又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联谊。 我是 Jenny 林静莉，端午节梗系要食粽啦，我同妈咪会一齐系咁包粽食啊。 作为一个吃货嘅我超 B 咧，梗系同屋企人一齐食晒所有粽去啦。 Mean Hong Kong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830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同埋每一日睡觉之前都可以抛开所有的烦恼，那就为之一个快活人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轻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喂，你们好啊， 祝你端午节快乐。听我你包粽喎， 系啊，听日包粽啦， 包粽啦， 包粽啊， 包咩粽啊？ 台山粽， 台山粽，边个系台山嘢啦？ 你识整嘅咩？ 识整啊，识整台山粽啊，好好味嘅，即系好简单，好基本，不就有啊，有冬菇啦，有咸蛋黄啦，有腌咗肉啦， 鸡有冇啊？ 好味，虾米啊， 虾米， 鸡冇鸡嘅，冇冇 鸡啊？ 你搵个机会整啲嚟试下啊嘛，你包得咁正， 好啊，好啊，就咁话， 好，一月咁话，好，今日话题讲乜嘢？多 Derek。 啊，今日咧就我哋讲下，即系我其实啱啱最近咧有个主人咧，就我有个朋友咧就想养多只猫，咁咧我就一般人问我话，唉，我应唔应该养动物咧？更加养多只动物，我就话， 尤其是猫，你感觉噶？ 自动反应就话唔好啦， 系啊，真系噶， 好似系啊，太大太 大，你话猫一只就够啊嘛？ 系啦，一只系够嘅，其实 你话。 是啦，不过呢咁我不过事实上呢即係do as 英文有个 saying 啦，即係 do as I say, but don't do as I do 啦，我自己都有养过即係好多时都有两隻猫或者三隻猫嘅，咁就所以即係我就问答别人问题啦，即係我叫人唔好养两隻猫，不过如果你真係想养两隻猫你应该点做，有同埋有咩因素你要諗一諗先啦，第一样嘢啦，点解唔应该养两隻猫？一，你貴咗啦，二咧就多啲焦慮。其實長遠嚟講，如果你搞唔得掂，佢哋冇 backup plan 咧，就可能引致一個生人嘅焦慮。 多 Derek 貓啦嚇，有問題，我想問咧，貴咗意思係因為食嘅貓糧？ 哦，咁誠意咯，全部嘢誠意㗎，冇 economy of scale 㗎，唔會話越多越抵㗎。 所以就你系系啦，猫砂你要多一倍嘢食，要多一倍睇医生又多一倍，冇话平啲嘅，所以就即系唔系好似话去街市买十只蛋同埋十二只蛋会平少少，唔好噶。所以 即系冇话二人同行一人价钱啊嘛，你意思系 去睇兽医会唔会有少少优惠啊？两只猫 零嘅，应该系零嘅，一般嚟讲可以咁讲，系啦，冇真系冇嗱，咁样就嗱，同埋加埋你咪环境卫生嘅问题啦，你要清洁佢啲嘢，双倍嘅冇，咪头先讲冇 economy scale， 咁样就好明显，如果你多过两只就开始。太壓迫啦，好多問其他問題啦，咁樣就同埋加埋你自己都，你係記得你養貓唔係養貓養貓嘛，所以你冇時間去同佢玩呢樣嘢做乜？ 嗯，你要照顧佢嘛？ 係啦，所以咧嗱，咁樣就嚟緊啦。咁點解？如果你真係想養第二隻啦，咁樣就我哋依個話題就未踏入過啦。咁你應該點樣？咁有幾個因素要考慮先嘅。一，你自己隻貓嗰個 personality， 佢個性格，有啲貓咧好明顯係好 抗拒。 抗拒嘅， 即系唔可以容许另一个新嘅猫， 唔可以容许 嘅， 系啊， 系 啊，会搞到自己病嘅。我试过， 佢啲行为话俾你知好霸地头嘅， 冇错，好唔中意，系啊，跟住搞到自己病啊， 哎呀， 真噶真噶，佢会搞到自己病噶。 B B 貓咧嚇 ，B B 貓就容易啲相處，即係適應啦嚇。B B 同埋有啲品種好啲嘅，譬如嗰啲Siamese 咧嗰啲，你知成身 黏 咁面。系啦，咁面黑色嗰啲系啦，嗰啲貓咧就會容易少少啦。咁就同埋咧，咁你如果要做啦，咁一兩隻貓要閹啦。OK， 你閹咗本身只貓閹咗，離身嗰只適宜閹嗰時閹咗佢咧，會減低啲性關係嘅 複雜性 啦。係啦，咁樣就加埋咧，就慢慢，因為一般人咧養只貓就一齊玩啦，咁樣就冇諗過另外只貓嘅感受嘅。要其實應該有分開 佢哋， 係啦，要 都唔係佢理想對象， 係啦，要慢慢噶，要培養感情嘅兩隻，所以要幾講緊幾個禮拜同幾個月嘅，所以你應該有個方法去分開佢哋咁耐嘅。所以可能喺個籠養新嗰只咁嘅 B B 貓喺個籠養短期冇咩問題嘅，或者有第間房，總之完全分開佢 until 你認為啱，同埋你可以咧用佢哋嗰啲味道咧分配下，即係佢你可以攞只新貓嗰啲味道擺俾只貓舊貓睇下反應，甚至乎喺個寵物店或者你喺嗰度 breeder 嗰度，你攞少少佢啲味道翻嚟睇你只貓個反應係點。 哦，即係未帶佢翻嚟之前，先攞佢啲味翻嚟係咪？ 啱啦，俾佢適應咗先。 點為之好嘅反應啊？ 系咯，点咪知道？佢又唔会同你讲我中意 好明显， 佢留张 note 俾你，就 yes。 WhatsApp 俾啊 ，I like this Eric。 你谂下，佢见到佢皮，佢就 fit 咁，你又知道 唔 系？ 闻到未 fit 就唔得啦。 fit 即系乜嘢啊 ？fit 即系嬲咯， 咁样咯。 我啲啊， 呢个会咁噶。 猫同想打交就系 fit 噶嘛，即系 我想问下佢哋打交系咪真打交定玩噶？ 有真有假， 你冇上 YouTube 睇噶，真系睇。 我哋有睇啊， 揽住噶，揽住真系， 即系摔角咁噶， 即 系 啊，即系可以成颈全部损晒成啊，口处唔放啊，都几可以几恐怖下嘅。咁样就同埋有你可以買啲嗰啲所謂荷爾蒙咁嘅噴氣喺你間屋嘅，會 calm down 你啲貓嘅，呢啲可以問嘅醫生啦嚇。咁樣就同埋好得意嘅老貓咧，就中意有個後生啲貓好過兩個同年嘅。 係㗎。 所以就因為佢容易分大細啊嘛。 哦 ，OK， 即係長輩後輩係啦。 但係 咁翻嚟嗰只細貓嗰，佢冇大冇細㗎喎。 係啊。 咁佢咪好唔開心咯？ 有啲貓咧，即係你都係人夾人貓夾貓啦，就有啲貓咧就會所以當隻細係即係佢有自己好似母愛咁樣啊， 湊佢 咁就會對隻細好有湊佢嘅感覺，所以似乎個別貓嘅性格同埋我頭先講話一定要有 backup plan，如果全部冚唪唥做啲嘢 fail 咧，你要點算？咁啊，你又應該 back up 屋企人啦，基本上係話啊，只貓即係預備，如果唔得嘅，我哋就咁樣做啦。 真 係 要拎走啊！ 協調啦，就唔好嚇親你阿媽，無端抌只貓俾佢啦。 但我想唔多咧，如果你意思即係要放棄，唔再擺佢呢個屋企啦，但可唔可以將佢分房養啊？即係咁講，即係如果屋企有 哦，咁啊，呢個即係你個答案係絕對可以，不過就唔係好 practical 同埋 logistic for 即係放一般人嘅屋企啦。同埋你。頭先講分配時間都好難，或者貓又會想出門口，你次次出門口又要 貼住用只腳掟住佢， 唔 俾佢出嚟咁樣，唔係唔係唔係做到嘅嘢嚟嘅其實。 你 運啦，你有兩間屋啦，你有啲人有兩間屋嘅。 有啊， 咁樣就係啦。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就有啲人係咁樣， 係有兩嚿住家， 有兩嚿住家。 Okay, 有時你會帶，可唔可以帶嗰只貓去新？譬如可能係A 貓就住喺 A 嘅嗰層啦，咁、B 貓就站去 B 嗰層啦。咁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帶 A 貓去 B 嗰層？等佢俾佢熟悉啊！你明唔明我講緊咩？ 即 係 exactly 撈亂撈亂， 呢個就係啦。但係唔得噶，原來佢哋係會好辛苦噶，覺得去一個新嘅環境。 係咯，你養兩隻貓都想佢哋一齊噶啦， 係啊，但係佢真係唔得啊嘛， 咁樣就真 係係啊，你唯有分分開佢人一樣。 但 係 呢個 同埋你，同埋你講話個適應嗰個過程中咧，即係當你帶咗翻屋企啦，咁你適應，其實記得你就係分開放或者一籠，俾佢望到遠望，就俾佢習慣下佢個存在啦嚇。咁、樣就喺要放佢一齊嗰陣時咧，就一定要係一個好控制嘅環境，你自己睇住佢有咩依鬱就分開佢哋、就同埋用啲positive 嘅 reinforcement， 即係佢 relax 啦、calm 啦、肯玩啦，你就鼓勵呢個行為，慢慢好似我叫咩教你哋行去閃電點樣佢你隻動物驚咧就可以播啲聲音俾佢聽，慢慢越嚟越大聲咁樣啦。咁一隻貓適應另外隻貓都類似咁樣嘅 desensitize 咗佢，習慣咗呢個唔好嘅嘢，變咗佢。变咗平常嘅，咁就会好咯，即系不过 日日行雷啦，即系佢要 系，佢播啲声嚟听， 我知啊，日日都有。 其实多多 Eric 啊，其实系咪猫嘅相容性系低啲啊？狗嘅相容性系 OK 好啲噶，即系你摆只新嘅狗落一个老狗度，系咪会容易接受过猫噶？其实 我感觉就狗都系个别嘅，因为狗咧有啲狗咧成世，即系譬如你 B B 嗰阵时点解我哋有教过。教個觀眾咧，就佢一歲前咧，其實啲狗咧就冇要 socialize 嘅，要同其他狗玩嘅。如果過咗一歲先至話帶出街啲狗就乜佢驚成咁啊，好難教噶啦。所以如果只狗本身一歲前冇 socialization 咧，就其實嗰啲狗可能唔識同第二狗識相處噶啦。 哦， 就完全依賴咗人類啊，或者乜嘢去。即狗是需要第二隻狗的，所以完美的世界我之前有讲过个人养一隻猫不过多过一隻狗。不过就所以狗就即似乎有好多香港人都是养咗一隻狗十几年无端端多手多脚想养多隻咁就买嘢啦。有两隻狗就 多手 帮啦。 对 啦，同埋好多时个后生狗犯一隻老狗，個老狗又嫌佢煩，其實都可以製造啲。 老狗嫌佢 係啊， 真係好慘㗎。 係咁撩佢玩啊嘛，個老狗淨係想瞓覺，你係咁樣嚟咁樣，係好煩㗎，係咪啊？ 我有一個五歲 B B 女，我都嫌個 B B 可以好煩。 哇！你講你自己 等於咁啫， 人都係咁啦， 係 嘛？ 係啊，都係咁啊，所以係咯，所以你就所以不過如果有啲狗本身 socialize 嘅，咁嗰啲都容易好多嘅。如果由細到大都有，就出街有習慣接觸嘅啲狗就 會好啲， 其實會開心啲添嘅，係啦。你養其實狗，你有幾多空間、幾多時間，你可以養幾多隻嘅。 OK， 好喂，今日多謝曬 Eric 嚇，咁總之每樣嘢咧知多啲好啲嘅，養寵物都係啊，多謝曬，下個禮拜見， 拜 拜， 拜 拜。 好啦，快啦，晏晝一點鐘，咁啊先聽呢一個職安劇，我哋聽日星期五十點再見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飞脚，飞脚，你快啲过嚟啊！ 咩事啊 ，Sarah 姑妈？ 你坐低先，有件事咧，我想同你商量一下。 Sarah 姑妈，你神色好凝重、啊。你冇事啊嘛？ 我想讲有啲嘢咧，我唔知吊定唔吊好啊，所以咧想揾你倾下。 Oh my god！ 我知啦 ，Sarah 姑妈，你有绝症，你想问我到底吊命好定唔吊命好？梗系唔吊啦，嘥钱啊！ 肥强啊，你做咩你把口咁衰嘅咧？其实系有一个朋友咧话想咧送部钢琴俾过我，我啊想问你啊，揾人抬上嚟好啊，定系吊上嚟好啫？ 计我话咧，抬有抬好，吊有吊好。 各有千秋。 哎呀，问你都系嘥鬼气噶，哎呀，同问个膝头哥都冇乜分别嘅啫。 诶 ，Sarah， 咩事咁怒气啊？睇下我帮唔帮到你。 哎呀 ，Kelly 啊，你嚟啱啦，你个样咧似有学识嘅。我想问啊，我有朋友咧送个钢琴俾我，我又唔知咧搵人抬上嚟好啊，定系吊上嚟好咯。 嗱，据我所知，因为钢琴嘅体积比较大又重，如果楼梯太窄咧，多数就揾人吊上嚟。 我就系知我呢一堂楼梯太窄啊嘛，怕刮花个琴。但系咧，如果吊上嚟嘅话，就会涉及到吊运工作嘅安全，会有一定风险噶。 Sarah 姑妈，我知道你想点，我帮你揸主意。 吓，你又知道我想点？ 你根本咧就有呢个选择困难症，心里面咧十五十六，与其你左谂右谂都系拣唔到，不如等我试试蛋蛋求求其其揸主意，一月吊佢上嚟啦 ！Oh my god， 肥强，原来最肤浅嗰个系你啊！ 吓，最肤浅系我 ？Why？ 因为起重机被广泛用于唔同行业嘅吊运工作，而涉及吊运工作嘅严重啊，导致死亡意外时候有发生，有关嘅安全事项咧系绝对唔可以轻视噶。 呢点我知啊！ 事实上，就吊运工作而言，拥有人、雇主、东主、承建商应遵守一系列嘅安全事项，而吊运督导员、起重机操作员、吊索工同埋信号员应该同拥有人、雇主、东主、承建商及其他人合作，遵守相应嘅安全措施，确保吊运工作嘅安全。 啊 ，got it！ 有业界专业人士咧同我讲过话，进行吊运工作前咧，应该先评估需处理负荷物嘅重量、形状、重心等等。 呢方面我都知道。 唔止噶，仲要制定吊运计划。教导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安全操作的方法，并明确分配个人的安全责任，亦要根据吊运计划拣选适当的起重机、起重装置和索具装配方法来吊运负荷物。 Kelly， 睇头，缩开，我要在你头顶攞翻我上个星期砌好的遥控起重机模型啊！ 肥强啊，你睇住唔好整亲 Kelly 啊！同进行吊运工作一样，唔好在工友的头顶进行啊！ 死啦，姑妈，你估我真系咁事事蛋蛋求求其其？咩？我清楚明白吊运工作非同小可，细致到吊运路线都要有适当安排，并确保吊运范围内咧冇任何妨碍吊运工作嘅情况，例如架空电缆或者其他嘅吊运工作。波波波波 ，Sarah 姑妈 ，Kelly 唔该谢哥， 操作强唔该停车。 咩事咧？呢位专业人士 Kelly， 我要检查你嘅专业资格啊！ 吓 ，Kelly， 我玩下啫。 肥强玩都要认真啊嘛！ 肥强，吊运工作绝对不是说玩的，因为所有起重机和起重装置必须由注册专业工程师和由合资格的人进行测试、检验、检查和确认其处于安全操作状态。此外，要确保地面稳固和有足够的承重力，以支撑起重机所产生的最大负荷。 呢层我都知道，我还知道要安排受过合适训练的吊运督导员，俗称叻架的吊索工，在场监督及进行吊运工作。若果起重机的操作员没有清晰的视野，要安排信号员。 肥强，有关吊运工作的安全事项，我留意你一直都在说我知我知我知，看你都挺熟悉。 是这样的，我早前在劳工处网页浏览过一套工自学用名为即安健知多少的软件，当中介绍过有关吊运工作常见的危害和安全措施，以及一般的即安健知识。紧接这些介绍就是即安健常识问答，参与者透过参加问答项目可以测试自己对即安健的认识。我向这个14题选择题里面答啱了其中10题，拿到网上证书一张，所以吊运工作我都略知一二。 叻仔喎，肥强，我啊好过你一啲咧，我略知三四。我知道咧，进行吊运工作前要委任合资格操作员，即系机手操作起重机，并确保机手已经系知识负荷物嘅重量，以阅读同埋理解安全操作负荷表，了解起重机嘅安全操作负荷同埋吊运半径嘅相对关系，以及确保起重机嘅安全装置，例如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以及限位制停器。运作良好，没有被改动或者是任意调校。 哇 ，Sarah， 你太谦啦，你知嘅何止三四啊？至于调运工作进行中，应该按照调运计划协调，以安全调运方法进行所有调运工作，亦要根据调运计划使用正确嘅起重机、起重装置以及索具装配方法。 大家听住，肥强 calling， 当调运工作进行期间，要确保吊索工，即系 legger 及信号员，响整个调运过程中同机手保持有效沟通，仲要确保调运督导员经常监督调运工作，以确保工友唔会身处于负荷下。Over， 收唔收到 ？Roger，Roger， 收到晒。Sarah calling Kelly， 完成调运工作后，跟住要做啲乜嘢 ？Over。 Roger， 完成吊运工作后，应该确保要将负荷物从吊钩上移走，并将个吊钩升起至高处，以便吊钩远离其他操作。另外，确保机手已关上起重机嘅引擎，以及将有关嘅动作制停及锁上。同时，确保机手已经拎走起重机上嘅启动匙同埋其他锁匙，并妥为保管。请问锁匙收好未啊 ？Over。 Kelly，Kelly， 起重机锁匙已经收好同埋摆放好啦。大家记住，仲要确保依照制造商指示的要求进行检查，并定期进行保养和特定的维修工作。 哎呀，啱啱收到信息啊，朋友送俾我的那部钢琴已经到咗门口了 吓，咁、啊、即系唔使调啦，而家要找多几个大只佬帮手搬入屋至真。 唔使咁大阵仗，借你嗰部遥控起重机模型嚟咪得啦。 嗯，点解啊？ 朋友原来啊送嗰个是玩具钢琴俾我咋。 借，波波借过，借过，波波波波。 调运工作要小心，安全操作最安心。我是 Kelly 麦浩儿。 另外提提大家，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其余四项元素，即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已经在今年4月29号生效，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越强，我每日也。